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耶、应该大家好开心啦，系咪咧？热烈地弹唱，热烈地唱。咁当然呢个讲笑啦，但系咧真系，我都十一岁唔知，其实呢个节目咧我哋系重写个礼拜六嘅，咁所以真系今日嘅情绪系点咧，其实就唔知道嘅，因为咧唔记得咗意思啦。咁但系咧，真系我都估到，即系今日应该咧会有好多即係到底應該點看待國慶咧？ 堅守西方價值， 應該做啲咩？ 捍衞自由主義。 咁其實即係早喺 西方論壇 香港有香港對中國嘅球賽嗰陣時咧，咁其實我都係有一個小小嘅構思嘅，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樣。咁大家都知咧，即係建制派啊，同埋即係保皇派咧咁樣，就係、是、唔知點解係好要求咧嚇就係、是、香港人係聽到國歌係要流淚嘅咁樣。咁其實即係即係我覺得好似拖劫行動咁樣，即係如果你唔可以鬧佢哋嘅，咁你咪拖埋一份咯，即係你要突顯佢幾乞人憎啊咁樣咯。咁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見到國歌要流淚，我覺得應該係有同樣嘅行為喎咁樣。我而且亦都係覺得流淚係應該嘅。 嗯， 嗱呢个我唔系即系讲笑话咁样，即系我真系觉得流泪系真心系应该系要流泪嘅。咁原因系咩咧？即系我好开心、好荣幸可以做到呢个澳洲公民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当然我唱澳洲国歌系感动啦，但系感动到系结一声想笑出嚟，因为真系好开心系可以住一个即系自由嘅世界，真系好开心、好 honor， 即系。即系结一声笑出嚟咁样，即系好似你结婚咁样，你结婚当然系会流泪喊啦，感动啦。咁但系其实真系你系笑中泪中有笑咁样样啊嘛。咁咁但系即系当然共产党真系从来冇要求过香港人要结一声笑，但系净系要求你眼泪啫咁样样。咁所以真系我觉得香港人。應該響應啊，應該係咪？咁但係咧就唔係即係好似喺西方國家有自由民主嗰種喊，咁、但係就係邊一種喊咧？就係、是、死老豆嗰種喊啦咁樣。因為即係曾經嚇，即、係可以做一個英國殖民地幾開心咧咁樣。咁但係今日真係要做中國嘅一份子，仲要被人逼你要做中國人添咁樣。咁啊好慘啊嘛！咁同埋香港而家真係個情況唔好，同埋真係好多人係哇日日落淚喎咁樣。咁所以絕對係應該喊嘅。咁同埋即系我哋都系应该效法我哋祖国嘅 good friend， 即系呢个北韩嘅喊法咁样样啦。咁、所以即系应该下一次咧，或即系今晚可能迟啲啦。咁但系下一次唔知道踢波啊定系咩场合咧咁样样。当下一次再系有人要即系唔好强迫啦。咁但系鼓励你喊嗰阵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应该咧吓，香港人应该就响应嘅咁样样。咁就应该做呢一种喊啦，就系、是。冇阴功啊！惨无人道啊！ 豪哭嚟嘅呢个 吓呢一种喊咧，我就觉得就系最适合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唔知道 大家可以考虑下， 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咁同埋即系应唔应该咁样做咧？咁啊，俾大家定断下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大家一齐豪哭咁样喊咧，又系佢吹你，即系你嘘佢可以吹第二仗啊嘛。你豪哭我吹，我真系好感动，唔得咩咁样样？就 系 好似拖劫咁样样啫嘛。即系你拖劫咁样住，哦做咩？哦香港人唔拖得劫，咁但系大陆人拖得劫，即系拖劫行动最有型嘅就系佢吹你唔涨啊嘛，咁样样。咁你叫我喊，我而家咪喊咯，你吹多仗即系系咁样样咯吓，咁所以即系鼓励香港人咁样啦吓。咁其实咧今日想讲呢一单嘢咧，就系想讲翻呢一个欧洲嘅移民危机咁样样啦，唔系移民啦，难民危机咁样样啦 ，refugee crisis 啦。咁咁都系想讲下关于即系嗰个浸死咗嗰个小男童嗰单嘢嘅咁样样。咁即系系迟咗啲，迟咗大概一个月够啦到啦。咁但系。但系最主要咧，上個節目咧咁樣樣就講咗呢一個嘅topic， 就冇得唔講嘅，因為澳洲呢個總理就啱啱係啦，俾人推倒啦咁樣樣。咁即係小弟亦都係知道有一個 conspiracy theory 咧，即係呢一個陰謀論咧，就係、是、到底係唔係？这个联合国就是串謀呢一個我哋而家嘅新總理，就係要推倒佢咧咁樣樣。咁因為咧喺十一月咧，其實係各國咧就係會簽署一個咧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協議啦，而呢一個協議咧係會影響好多。 自由國家的人民的樣樣、嗯、我就有個 theory 的、你就可以聽回上次那個節目，但是、即係好明顯咧，對我嚟講就係呢一個澳洲總理被推倒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嘅。咁呢一個陰謀論係堅定流嘅咧，咁就拭目以待啦。咁樣樣，嗯，嚇。咁但係就想講下呢一個歐洲難民事件先啦。咁樣樣，咁其實本身呢、這、一個即係敍利亞人啊、伊拉克人啊，去到好多唔同歐洲嘅地方咧、其實已經係發生咗好一段時間嘅，即係自從伊斯蘭國開始冒起咧，就好多人已經係開始離開嘅咁樣。咁啊，歐洲國家亦都係即係打開曬門嚟到接受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個轉捩點咧就係、是、當啊。大家看到这个浸死了这个的 Alan Kurdi 的这个小朋友呢，就在、上个月的早期啦、嗯这样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回响这样、嗯、有很多左翼人呢就即刻大即已经是再没有理这个的 rational， 即是没有用理性来想了，但全部都是用个即是用个人道的理由来想东西，就是开闸放他们进来、嗯、要钱的，不 可以 不要讲钱， 多人可以、即是死在这件事上， 是啊，没错，即其实 你做这些 emotional 那些人很容易讲的嘛，其实即 你只可以这样讲，你只可以说 老弱妇孺一定要来， 你看人家看人家多惨、啊、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讲钱的，即是你我讲这些说话啦，看几高高在上的样子、嗯、但是 大人大 义 你最后你都要找数的嘛，大佬，你不可以说这个世界不可以只是讲钱的，即是 你这样讲你很大人大义很有型，但是你最后你都要讲钱咯，还有、嗯、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可以接纳到，还有接纳到最后那个情况会是怎样样呢、嗯嗯、你不可以只是这样讲的这样。咁其实当时咧，我见到呢一个图片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发怒嘅，即系我自己都好嬲嘅。我嬲嘅理由咧，但系就唔系因为呢一个小朋友死咗。我最主要嬲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个个系咁戆居，因为全世界系咁愚蠢嘅，即系尤其是话呢件事好惨嗰啲人系 即系同情 极度愚蠢嘅咁样样。嗱、即系我对唔住都要讲一句啦，即系我唔想好似好凉薄啊咁样样啦吓。咁、但系其实我一开始见到呢一个情况咧吓。即系我自己咧，同埋好多其他保守派人咧，就已经有个直觉噶啦。即系我唔系马后炮啊，你喺 Facebook 度睇得翻嘅吓，已经第一开始咧就有一个直觉啦，就系、咧即系呢个小朋友啊，同埋即系佢个家人啊，同埋即系基本上你见到喺啲火车站啊，揸住 selfie stick 啊，揸住 iPhone 啊，喺度影相嗰啲肥尸大只，着住 Nike 嗰啲人咧，唔系难民嚟嘅。吓，嗰啲唔系受紧迫害嘅人嚟嘅。吓、呢一个系我假设啊，咁样样，即系。咁人哋，点解要咁样假设？其实我哋每一个人一定有假设吓、即系我见到佢哋，我唔觉得可怜咧，即系我唔觉得佢哋可怜，因为我有一个佢哋系嚟呃钱嘅假设。咁、但系人哋见到呢一啲人咧，觉得哎呀，佢哋全部好惨啊！呢、這个你系觉得佢系真系难民系个假设啫嘛，系咪？ 同埋其实基本上，如果你觉得难民佢嗰个身份啊，或者个形象啊，即系其实就会俾即系有俾人一个印象，就系可能系烂衫烂裤啊、或者系好瘦啊、好沧桑啊、老弱妇孺啊，呢啲叫难民啊嘛。即系唔系话， 呢啲好明显一啲都唔似啦，即系又戴 iPhone 又戴 selfie stick， 之前 咧仲型过啲。 系啊，唔系，因为点解我系咁啊？因为我见过啊嘛，即系喺澳洲嗰阵时候，即系之前节目讲过啦，就系、陆克文嗰阵时候放好多船入嚟，又系个个有钱喎，又攞晒 laptop 啊，又有晒 credit card 啊，有金捞啊，咁样样，仲系坚嘅金捞添，我都买唔起，大佬。咁但系佢哋又话自己系难民，咁所以咧，其实事实上咧，即系我唔系凉薄吓，我系作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設呢就是先他們是騙人先這樣樣的、但是呢其他真的、那些很好心的人呢他的假設呢就是先他們是好人這樣樣就正如什麼呢你門口有一個人是敲門即是我不形容這個人是怎樣的你的假設呢是他進來偷你的東西他想來騙你還是你的假設呢他是一個很好的客人這樣呢如果你的假設是很好的客人你不會問他家宅你先 打開門的這樣的但是如果你的 instinct 你的、直覺呢就是覺得他是不好人來的我问他几条问题先，他如果 pass 了、我先至放他入嚟都未迟。但是我有一个假设就是防范咁样，所以点解屋企有门锁啊？屋企有门锁，你唔系话个个都是贼嚟嘅，街上面个个都想偷你啲嘢，你个 point 唔系咁啊嘛。你屋企系啦，你屋企有门锁系因为你系有防范、你系假设人哋系会嚟偷你啲嘢嘅，吓、个 point 系咁样样。好啦，咁嗰阵时候我即时嘅假设咧就系、咧。 这个是骗局来的。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收很多的正所谓极右翼的资讯，就已经说呢、这个即是死了的小朋友的老豆呢，因为 有很多的保守派已经是即刻追赶他的故事，即是在很多不同的媒体听他讲的东西。我说、你在这里讲的又不一样，在那里讲的又不一样、你那时候在家里是揸船，你揸船你在土耳其，你在土耳其你在敘利亚，你在哪里啊，这样。是啦，但是全部都是出于他把口讲的，即是他是没有构思到一个呃人的故事这样。所以呢，在早在第一日，即是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在澳洲啊和香港啊，一些左翼那些人呢，即是开始好惨啊，即是那些时候呢，我已经一早是看到有漏洞的了，这样。但是这个不是特别的，因为其实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保守派呢已经是即是已经是觉得这个故事是假的了、只不过是左翼真的 唱起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不是说你看我 还有包装到这件事是 很可怜、 所以我绝对不是说你看我几醒，绝对不是、因为呢我是看很多不同资讯，那些不同资讯已经告诉我、之后那几天呢大家才再见到这样。好了，即是这个我是第一点点的漏，因为即是很明显这条是骗人的、但尤其是主流媒体呢是没有将这件事再报道出来。我也想说就是香港媒体报道这件事，即是揭发这条原来是呃人这件事，是远远早过澳洲的，而直至到今日澳洲的媒体即都不会大大承认这件事是假的，即不是小朋友死了不是假的，但是老豆他的、那个版本是假的，这样。因为第一点。第二点我是生气什么呢？我是生气为什么这个世界看到这件事这么生气，即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看到这件事是不应该这么生气的。那给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本这个世界呢，即是对于真正发生的悲剧是一无所知的，这样。其实呢，我对上一次这么生气是两年前的，那时候做着、澳洲路边社，应该是第二三集这样。但是那些是我极度愤怒的节目来的，即是那一次我还记得。我那次这么生气就是什么呢？正正两年前，就是2013年9月17日，系啦，嗰一日咧就系出咗一单新闻，呢单新闻喺主流媒体系冇报道过嘅，吓、即系净系喺我睇嗰啲 blog 啊，同埋即系一啲即系比较偏一啲嘅新闻嗰度咧，先至有即系好似 live leak 啊咁样样，就先有报道到嘅啫，就系咧，即系有一个着住蓝色裙嘅小女孩俾呢啲伊斯兰国斩咗个头。老豆就是抱住佢个身，他个头好像一个被人搣咗头的公仔咁样样。咁即系呢幅相咧，就系即系有几个唔同咧，即系一个就阿爸抱住佢，一个就系佢瞓咗喺地下咁样样。呢一单新闻，我嗰阵时候都系为咗呢样嘢好嬲，即系唔单止系因为有呢一件事发生，令到我震撼嘅就系媒体完全冇报道到呢一单嘢。即系。你将两个相比啦，即系我即系唔系话斗惨啊，即系好似周星驰小强啊嗰啲咁样，系啊，唔系话我凉薄啊。但系如果你见到即系一个男仔跟住之后瞓喺个沙滩，因为佢死咗，即系咁样样系令到哎呀好惨啊，跟住之后又要走出去啊，跟住有烛光晚会啊咁样。咁呢个俾人斩咗头嘅女孩子，佢个烛光晚会喺边度？这个唔系唯一噶。因为、其实我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见到类似的新闻，是很多都是关于小朋友的。如果你、即是香港中文你很难会抄到的，但如果你看英文、即是被叫做右翼的媒体，是会有很多这些的。另外有一个的，就是这件事发生几日前，就是有个小男孩跟这个小朋友差不多大的，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被人吊颈在埲墙那里示众。吊咗喺度，咁跟住成身血淋淋嘅，应该系俾人打过先死嘅。佢应该系吓，佢个烛光晚会喺边度啊？好啦，另外有一个啦，亦都嗱呢一幅相咧，就系最似呢个所谓咁震撼性嘅图片啦，咁样样。咁就系一个好似佢咁大个小朋友咧，就系攞咗喺地下趴咗喺个石地嗰度咁样样。分别就系咩咧？就系佢个尸体咧，就系被烧窿嘅。在他旁边那里也都是有很多其他的尸体，但是全部其他都是血淋淋的这样。OK？ 这些图片的震撼性劲了吧？这些人惨了吧？但是这些新闻就做不到新闻，这些就不是新闻。 被人遮住了。 咁但系一个即系但系呢个死咗小朋友喺即系呢个死咗小朋友呢个 Alan Curdy， 好明显由第一日开始呢一单料系流噶啦，好明显佢同埋佢嘅家人唔系真正嘅难民。 嗯， 即系对我嚟讲好明显啦，咁样，但你最好都查清楚先啦。但系就算佢系惨，佢都唔及呢啲惨吓。我而家讲明我系斗惨，呢啲系惨啲嘅，呢啲系吓，呢个事实上系惨啲嘅。七月二号 ，OK，Fox 咧就咁样报道嘅，就系伊斯兰国佢就系处死咗160个小朋友同埋妇女。点解咧？就系因为喺呢个伊斯兰斋戒月咧，佢哋冇斋戒咁样样。咁呢一班野兽咧，佢就将呢一啲小朋友嘅尸首咧，就系摆出嚟示众，将佢绑咗喺啲铁柱嗰度，亦都系写咗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招牌啦，咁样就系话佢哋犯咗嘅系咩罪。 系 今年四月，伊斯兰国亦都系上网咧就 post 咗一个价钱列表，就系咧如果你系想强奸一啲嘅 infants 即系六岁以下嗰啲啊，如果要强奸一啲 infants 咧，就系几多钱嘅？ 拍卖啊嘛， 即系我唔知道你喺 Facebook 见到啲咩啦，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呢一幅图片，系会令到你惊吓嘅，系会令到你 shock 嘅，咁你真系好多嘢未睇过。因为而家呢个世界系发生紧好多更加癫嘅事，同埋我头先上述所讲嗰啲咧，全部都系基督徒嚟噶，全部都系。OK， 咁有啲人话啦，即系哦，佢都系杀伊斯兰教人嘅，咁呢个都系 true 噶，呢个我 accept 噶咁样样。因为咧，当逊尼派上场嗰阵时候咧，佢就会杀入十二派嘅；十二派上场嗰阵时候咧，佢就会杀逊尼派嘅。即系伊斯兰教嘅问题就系咩咧？或者你见到中东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总之系边个系上场，佢就会杀另外一边噶啦。同埋基督徒 要用暴力同埋战争。 系啊，即系你唔好赖欧洲啊、美国啊咁样样，即系你话佢哋系咪搞屎棍啊？即系搞乱搞乱中东啊？就算佢搞唔搞乱中东都好咧，中东都系咁样样嘅，系啦、即系你可能话啊，而家咁样乱啲，但系我哋好难，即系我哋冇得做一个即系 control experiment 啊嘛。即系你话，即系如果我哋从来冇搞过萨达姆，啊今日就唔会咁啦。但系你点知萨达姆到今日都系咁啫？你点知萨达姆唔会真系放飞弹嚟到攻击美国啫？即系你唔知噶嘛。咁同埋兼且咧，即系之前话冇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咧，咁但系而家事实上咧系发明咧系有化武嘅咁样样，咁点啊？咁即系咁但系当然啦，萨达姆可能系佢系中意喺度摆啫，咁样好似我哋呢度有啲花摆设都系用嚟摆嘅啫。吓，萨达姆有啲化武都系用嚟摆嘅。个 point 系咩咧？即系西方国家你要老谂下，成日都讲 multiculturalism， 即系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就系将人哋文化最好嘅搭自己嘅文化。哦，你净系 assume 人哋净系带最好嘅文化，我唔系带最差嘅文化嚟嘅咁样样。咁嗱，即系所以。即係件事係咁啦，咁樣 ，OK？ 咁 not to mention 咧，我哋之後就知道咩事啦。咁原來咧即係相信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啦，咁樣就係原來呢一個小朋友個老豆咧，就一早咧已經係喺土耳其政府有間屋俾佢住噶啦。即系已经有 free housing 俾佢住噶啦，咁样。咁佢已经喺土耳其住咗三年，嗰阵时候都未有伊斯兰国 ，OK？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呢一個男人嘅家姐咧，即係呢一個死咗小朋友嗰個阿姨啦嚇，咁樣嚇。咁佢之後咧就阿姑姐嚇就解釋啦，咁樣。咁佢就解釋咧，哦，原來咧佢哋即係呢個姑姐咧就一向咧就喺加拿大咧就係會即係過錢嚟到節制佢哋嘅咁樣。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男人啦，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男人啦，咁样样，佢咧就有即系佢就冇牙嘅咁样样，即系叫 dentures 啦，即系叫假牙啦，咁样样。咁佢冇假牙喎，咁但系咧啊，假牙好贵啊，假牙要14000啊，吓咁即系佢呢个 sister 就冇啲咁嘅钱啦，咁样样系咪？即系因为唔知佢啲钱喺边度嚟嘅咯，我费事猜度啦，但我都估咯，我谂我都估到嘅吓。咁但系佢就话咧，哇冇咁嘅钱咁样样，咁所以咧啊，佢就谂到条绝桥啦。啊！趁而家亂啊嘛，係咪？哇！有敍利亞又剩咁多人去緊啲歐洲國家嚇咁樣，不如咁啊，你就由土耳其去德國啦咁樣樣。因為咧嗰度係有免費醫療喎、啊，咁樣樣。咁跟住咧條友就話：哦，係嗰度有免費醫療喎、啊，咁我咪唔使俾錢有免費牙，有免費牙咯咁樣樣嚇、即係我可以裝假牙咯。咁啊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將佢成家人咧就擺喺只船上面啦咁樣樣。咁最後結果咧就係、是。死晒啦，就剩翻佢咁样。OK， 咁 嗱呢件事咧，系佢呢家人系佢哋错嘅，呢个系 一开始是有嗰个目的。 系啦，系佢哋错，因为佢哋已经嗱，即系首先佢呃人啦，佢话佢系叙利亚人啦，咁跟住之后系fleeing persecution 啦，就系被逼巴啊，咁冇见咁嘅事啦，首先就咁，同埋第二咧，佢根本就系贪婪同埋自私咯，吓贪婪同埋自私咁样样。好啦，咁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情况，点解我咁熟悉，同埋一睇就知系假咧？咁样样，因为其实在澳洲咧，喺陆克文做总理嗰阵时候咧，就系 exactly 有件同样嘅事发生嘅，就系有好多人透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可能由阿富汗经过成十几个唔同嘅国家，先系嚟到印尼，由印尼之后搭船嚟澳洲，咁而嚟澳洲咧就系佢嘅就系佢嘅伊甸园啦，咁样样就系佢嘅天堂啦，咁样样。咁其实你对一个即系我你唔好讲阿富汗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基本上任何唔系住喺澳洲嘅人啦，就算喺香港嗰啲人咧，即系都系想俾好多钱可以喺澳洲住噶嘛。 系。 咁所以即系何况你系喺啲第三世界国家嘅人咧，咁样样。咁但系咧，你要经过，首先你要经过咁多唔同嘅国家咧。你不是联合国救济你嘛，你要找蛇头帮你嘛，你估平啊大佬，即是一个人是要成萬零蚊喎，咁所以其实呢走得甩嚟得澳洲嗰啲其实都系中产嚟嘅，咁所以点解又带劳力士啊，又有 Visa card 啊，又有 laptop 啊，咁样呢已经系嗰啲嘢带晒嚟㗎啦，咁样。咁同埋佢穿咗咁多唔同嘅国家喎，中间嗰啲国家全部都系安全嘅，咁样就系、是、好似欧洲呢一单嘢咁样啫嘛。叙利亚你中间经过几多唔同欧洲国家，全部都唔去，你就系去德国，点解？因为嗰度有钱啊嘛。咁所以同样澳洲都系有一个同样嘅情况嘅，咁样。咁你真系唔好当话自己系即系农夫啊定咩？因为其实事实上农夫佢唔，事实上佢唔会有钱可以嚟到澳洲嘅吓，佢冇钱可以俾到蛇头嘅，即系蛇头唔系开善堂啊，佢唔系帮你啊，呢啲人赚钱嘅咁样。咁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候澳洲嘅工党有一个开闸嘅政策咧，就系、是、有好多呢一啲船民嚟紧澳洲啦，咁样样，即系好似嗰阵时候好似一日有成100只船，真系好癫嘅，即系总之系好多好多人咁样样啦。咁就系正正系咁咧，即系我哋认知嘅咧，就系、是、有超过1000人咧，就系、是。中途是浸死了的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不说，即是 你一开始有一个好一点的移民政策，你不会说你不是来到我们就会立刻收你的这样。那些人根本就不会 make 这个 trip。因为即是这个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样东西来的嘛，其实就是。 如果你觉得一定是来到的嘛。 不是，就算未必来到啊，我告诉你了。你呢而家可能好辛苦啦，咁样即係你日要返工啊，有好多人养啊，咁样。咁我话俾你听，嗱你有 5% 机会会死嘅。咁但係呢你有 95% 嘅机会呢係会荣华富贵，永远都唔使再做嘢，政府係会养你成世，会俾免费屋你住，会养晒你啲小朋友，你生得越多佢俾嘅钱你越多。咁你制唔制 呀？ 即係起码諗得过啊，係咪呀？起码想 得 过，值得做，起码你想得过咁样样。好啦，咁所以其实本身呢啲人系唔使死嘅，即系我讲喺澳洲浸死过1000人，本身嗰啲人系唔使死嘅。咁但系点解会死呢？就系、是、因为澳洲政府有呢个所谓宽松啊，同埋包容嘅政策啊嘛，你就系话要帮呢一啲人，咁但系其实系害咗佢哋啊嘛。就好似你喺一间preschool 嘅對面，咁跟住之後咧就開一間糖果店，就係話你免費免費可以嚟嘅，咁但係中間咧就一條大嘅 highway， 有好多火車啊同埋車喺度穿過嘅，咁但係你就咁樣鼓勵啲人嚟到你嗰個 candy shop 嗰度嚇，去鋪頭嗰度，咁其實罪魁禍首其實係你呢啲西方國家咯，所以即係就咁樣講，如果德國佢嗰個 welfare system 唔係咁好嘅，即係如果佢個 welfare system 係話你要俾咗幾多年税啊，咁跟住之後 先 至係可以有福利啊咁樣。如果你嚟到嘅咧，你唔會話住得咁好啊，即係你如果即係我哋會俾機會你，你可以喺度做生意咁。但係你唔係嚟多就即刻派錢俾你。如果係咁樣樣嘅，呢、這個小朋友唔使死。所以。其实这一单 case 是证明的，就是什么呢？证明欧洲不应该开闸、啊。但是 instead 他现在的新闻或者是那个媒体的取向呢，就是说哦，你看这个小朋友几惨，所以我们应该开闸了。这样 更加要放 多 些人 进来。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死了，就是要删闸。因为为什么他会死呢？就是因为你开闸。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本身我再说一次，就是这个小朋友如果不是他老爸可以免费有 即係呢個整假牙咧，佢唔使死。 嗯， 係啦。所以如果你係有如果你係有直覺嘅咧，如果你有政治直覺嘅咧，咁樣，所以你呢件事應該一早咧一睇就睇到噶啦，咁樣。呢件事亦都係應該證明咧，歐洲係要山集，同埋咧，我亦都點解咁氣憤，點解咁嬲咧？就係因為媒體係好明顯咧，係唔理會一啲真正嘅悲劇，即係因為媒體佢係揀噶嘛。 嗯 嗰、那个俾人斩咗头嗰个小朋友，俾人吊死嗰个小朋友，点解佢哋唔系喺啲报纸嘅头版啊？ 嗯， 就系因为佢哋咁样拣，点解佢会 基本上冇头版啊？直情都冇出过落个报纸嗰度， 系啊，直情冇出过落个报纸度添。吓、 嗯， 所以明显地个情况就系咩？就系、是、媒体特登拣呢一幅相，就系、是、因为佢。要得到他自己想，因为他们想更加多伊斯兰教人来到，即是他不想要那么多基督徒，他基督徒不理的，但是伊斯兰教徒进来才是，即是他才理的，这样。所以呢，即是，要赞香港媒体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香港媒体呢，是比任何西方媒体 pick up 这件事是快的。即是香港媒体是起初就即是一见到这件事，哦，原来这个人是呃人的，那跟着就是比较早。比較早報導的，但是澳洲就不是了，樣甚至真好像我剛才所說，就是直至到今天媒體基本上他都 不是很認這件事的，其實都即是我現在這個知識都是算是，還有大家知道是事實，這個在澳洲裡面都是算比較 fringe 的，即是在即是不是主流的報導的、嗯、即是我會講回這件事給俾人聽咧，即係嚇係咁噶，即係或者 好多都唔知道， 或者啲人係知道啊，係我聽講好似佢好似呢個故事有少少問題喎，即係佢最多係咁樣樣，但係唔會知道呢一個人就係透過呢樣嘢呃人咯咁樣。咁喺澳洲咧就係有一個政客啦，佢係呢個澳洲嘅上議院議員咧叫 Cory Bernardi， 咁、就係啱啱喺即係幾個禮拜前啦，咁即係當呢件事發生，同埋當大家已經知道頭先所講嘅呢一啲事實嗰陣時候咧，佢話喺議會咁樣講嘅，佢就話即系呢一个悲剧咧，唔系因为喺叙利亚同埋伊拉克最近所发生嘅事，咁但系咧，呢一个人嘅爸爸咧已经系住咗喺土耳其咧三年嘅啦，咁样样，而亦都系呢一个爸爸咧，就系将佢嘅子女同埋老婆咧，就系用由加拿大嚟嘅钱咧，就放喺一只船嗰度，就等佢可以安假，佢咁样讲， 吓、嗯。 Nothing surprising 啊，應該係咁啊，同埋呢個亦都係 truth 啊嘛，咁咁但係新聞嗰啲 headline 咧就話 Cory Bernardi branded an embarrassment for refugee comments，即係話即係話 Cory Bernardi 咧就係國家嘅笑柄，因為佢難民嘅評論咁樣樣嚇。即係你個媒體，你個媒體係咁樣嗰陣時候，你有咩説話好講啊？即系佢系 ignore the truth 噶，咁样样。好啦，咁当所有呢一啲嘢发生紧之际咧，即系好明显呢一啲嘢系假噶啦，咁样样。咁而媒体亦都系即系特登系净系选择即系播某一啲嘅图片同埋画面啦，咁样样。咁其实咧系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系喺嗰啲即系火车站啊，同埋即系船闸即系码头啊，咁样样咧，就好多人揸住牌欢迎佢哋啊，咁样样咧。呢个一方面，但系另一方面咧喺欧洲好多地方咧系。即係有騷亂嘅，係有啲人亂，係啲人掟嘢啊、鬧嘢啊，即係啲人掟嘢啊、整爛啲嘢啊，好大嘅示威啊，數百人上街啊，係有兩個圖片，但係媒體淨係揀咗一個，其他嗰啲咧你自己上 YouTube 一定揾到，其實係好多嘅，咁但係就係上唔到主流媒體啊、報紙啊咁樣。好啦，咁当呢啲所有情况发生紧之际咧，伊斯兰国咧就扬言好巴闭咁样讲，好骄傲咁样讲，就话佢已经咧就系派咗4000个特务，就系扮难民入紧嚟你嘅国家。 嗯， 伊斯兰国咁样讲嗰阵时候咧，其他啲国家咧就系开始接受紧，就正正开始接受呢一啲 refugee 啦。 就 系 德国嗰阵时咯。 系啦， 嗯。 喂，大佬，即系佢，即系伊斯兰国又讲明噶啦，咁样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人哋就当然系会望下沙地阿拉伯啊，同埋其他嗰啲伊斯兰国嗰伊斯兰教嘅国家，咁问佢，哇，有冇搞错？你哋一个都唔剔，咁点解咧？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好多嗰啲酋长国啊，咁样样，即系佢哋就话，好简单，因为里边有恐怖分子咯。 嗯， 咁 哦，佢哋係講得，咁但係白人咁樣講咧就叫種族歧視啦，咁樣樣係咪？即係咧，我最近都有同個朋友即係傾過呢單嘢，即係我都係將呢啲嘢講翻俾佢聽，即係好多佢都唔知道，但係佢係日有睇報紙喎，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伊斯蘭國咁樣講咧，佢好 stupid 啊，佢好蠢啊，咁樣樣。你講出嚟，咁啲政府咪知道咯？咁跟住我個觀點就唔係咁。 邊方便蠢啲先？ 係啦，冇錯。我個 point 就係咩咧？就係話講嗰個唔蠢。人哋讲咗俾你听，你仲俾佢入嚟，嗰个就蠢啦。 咪就系咯。 咁同埋伊斯兰国佢点解咁醒？其实伊斯兰国好醒嘅，人哋边度蠢啦、啊 嗯？ 人哋知道你点样谂嘢，佢知道你国家有左交咁样样，咁跟住之后 佢根本都唔惊。 系啊，你会唔放佢入嚟咩？ 咪咯。 系啊，佢即系佢而家 佢已经睇通晒， 伊斯兰国睇通晒，同埋摆明喺度挑战紧你添啦。佢即系佢唔知几巴闭、几开心、几骄傲。而家我而家就扬言话俾你听，呢度里边咧系有四千人系我啲僆嚟嘅。 你继续收啦， 你 攞你 收唔收啊？ 收 咁你最后睇下边个蠢， 咪咯，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民族咧，即系其实唔关我民族事嘅，咁但系最主要系啲左 交 吓，咁但系即系一个国家可以俾左交当道咧，其实真系都系抵死嘅，真系，即系你睇翻历史，因为我话俾你听咧，欧洲一定必定嚟紧咧系会有众多嘅恐怖袭击嘅，你 control 唔到啊，你入咁多人嚟，你点 control 啊？咁样一定死梗。 但系到时候有啲左交又喺度话，其实你都唔关啲难民事嘅， 系、 一部分嘅啫，少数嘅人咁样做嘅啫。 系啊，佢一定 会咁样 讲， 估到。 系啊，咁已经唔使讲啦，咁已经吓，你成日都讲少数咁样样。系啊系啊，其实喺街上面咧，少数人系贼嚟嘅，咁你屋企唔好咁你佢唔好摆锁啊，系啊，我揸车日日我揸车大部分咧都唔会撞亲嘅，咁样唔绑安全带一扮，系啊， 嗯， 即系你喂大佬你有 common sense 先得啊嘛，做人系咪先系咪？即系你部电话你都唔系日日跌啦，咁你整个你整个玻璃套系咪？你整个防啲咩防震胶套嗰啲系咪？都黐線嘅真係，咁但係 anyway 啦，咁呢啲即係所謂嘅難民咧，即係又帶曬誒，即係呢個又好笑喎。嗱，因為佢全部係冇 passport 啊嘛，嚇，即係話你邊度嚟嘅？啊，敍利亞，哦得啦，你入嚟啦，咁樣啊嘛，啊 passport 啊個個唔見曬 個，冇個印作咗喺個額頭度，你嚟自邊度㗎？ 哦，咁但係 selfie stick 同埋 iPhone 咧就個個記得帶喎，呢個真係厲害咁樣，咁即係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到呢一件事咧，欧洲咧真系即系扑硬街啊！即系冇乜其他形容词系可以点样形容到咁，但系欧洲真系扑硬街啦，真系。咁所以即系到底吓、啊，即系当你系即系放一大班咁样伊斯兰教徒啊，啲叙利亚人嚟到嘅国家，会有啲咩嘅事情发生咧？咁样样，咁我哋唔使估嘅，我哋只系需要睇下欧洲经已发生紧咩事。咁我哋翻嚟再讲。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西方论坛，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我哋咧讲下呢个欧洲嘅情况啦，咁样吓。咁即系首先讲下英国先啦，咁样。咁我好快播段片俾大家听下先啦。好啦，咁形容一下先啦，咁样样，咁基本上咧就系有一大班嘅小朋友啦，即系其实你呢个上 YouTube 睇得翻噶啦，咁样吓，咁就系应该系有廿零个小朋友左右啦，咁样吓，咁咧呢个就系一个十六分钟嘅短片嚟嘅，咁我哋唔会播晒 十六 分钟，系唔使播晒十六分钟啦，系长片嚟嘅呢啲中片嚟噶啦。 咁就喺16分钟咧，就系、是、诶，即系啲大人咧，即系都系伊斯兰啲男人啦，咁样咁就带住一大班小朋友，就成班不停喺度，即系嗌咧，就系阿拉阿巴阿拉阿巴，即系不停喺街嗰度嗌，嗌足16分钟。咁、我相信系因为佢冇晒 memory， 咁所以先至系16分钟啫。咁、我相信佢嗌咗成日嘅咁样。咁、就系喺英国 Bolton 嘅呢、這个市院咧，吓就系、是、有。就是、有呢一件事發生噶啦，咁樣咁因為咧，英國政府咧就係啱啱 approve 咗，俾咗間學校，依即係依啲伊斯蘭學生，即係可以有自己嘅學校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哋就咧就係、是、有呢、這個即係勝利嘅，我叫 war cry 啦，即係係即係戰，即係你呢啲宣戰嘅聲音嚟嘅，其實呢啲嚇。即系你觉得系咪好似好和平咁样？定系呢啲系宣战啊？呢啲咁，所以佢都系去唔同一啲铺头啊。咁样有啲铺头啲人都惊啦，见到都吓咁样。即系如果你系见到十几个小朋友咁样喺街上面不停嗌 Allah Akbar， 即系 God is great 咁样，即系阿拉是伟大的。其实真系咧，亦咧，其实 Allah Akbar 咧就系、是、Allah is greater 咁样样吓。阿拉是。更 好的， 唔係great 係更偉大的， 更偉大的， 咁咁係比啲乜嘢更加偉大咧？咁又維根人啊 get 噶啦呢啲就，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佢就咁樣嗌啦，咁樣咁即係到底一個社會係可唔可以接受啲咁嘅嘢咧？咁我都做翻啲比例先咁樣，我做翻個即係比喻啦咁樣，咁就好似嘅。一班大陸學生是可以有一間大陸學校，即是在香港有一間大陸學校，全部都是學簡體字和學他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普通話、唱紅歌啊，還有就是毛主席語錄啊那些東西。咁跟住即係香港政府真係好包容，就 approve 咗呢一間學校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成班共產黨仔咧，咁之後就鏟曬頭啊，著曬解放軍衫啊，咁跟住即係係啦，戴曬紅絲巾咁咁跟住之後就係、是、即係成日嗌話 毛主席萬歲， 係啊，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啊，咁樣咁可唔可以接受咧？啊，咁呢個就係英國發生緊嘅事啦。OK， 啊，咁我哋 move on 啦。之後有單咁嘅 case 嘅，就喺2013年嘅嚇。咁2013年咧，就係有一個英國嘅伊斯蘭教徒，一個 Muslim 咧，佢就係咧強姦咗一個13歲嘅女仔。咁但係咧，佢唔使坐監喎。點解咧？因為佢唔知強姦係錯嘅。系啦，咁啊， 唔好话2013年啦，近排都似一单系咁。 哦，好多噶吓吓，咁内文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即系呢个伊斯兰教徒咧，佢就强奸咗一个13岁嘅女仔，咁佢喺 Facebook 认识佢嘅，咁但系咧佢就唔使坐监喎，咁点解咧？因为咧哦，当法官听到佢话原来系去过一间伊斯兰。信仰的學校，我在那間學校呢，原來呢他是、被教到呢就是、婦女呢是沒有價值的、哦，原來是這樣。那這個 Adil Rashid 呢18歲呢，那他就、不知道 not aware、啊，原來、即是跟這個13歲的小朋友有性行為和強姦他呢，我、是犯法的、因為呢他的教育呢就是沒有教到他，在他這個英國的伊斯蘭教的学校里面呢，就是令到他 ignorant of British law， 令到他不知道、英国的法例是怎样的。昨天呢、這个、法官 Michael Stokes 呢就、给他一个18个月的缓刑。跟着之后呢他就说了、啊、非常之明显，当我看他的报告的时候呢，他是无知和不成熟。 这个是法官讲的。 没错了。通常呢，如果你不是伊斯兰教没有这个特权，即是如果你是普通人、即是包括如果你是中国人、样呢，你是要、即是坐4-7年监的，即是 同样的案例这样。 但呢段说话竟然出自系一个法官，冇错 啦。啊，咁呢个法官佢继续讲啦，佢话呢个咧 Rashid 呢条咧，即系佢系话被动嘅，即系佢一个好被动嘅人，即系佢唔话当时被动，佢一个被动嘅人吓。同埋佢系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嘅人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佢坐监咧，就 more damage than good 啊，即系会伤害佢啊。咁樣樣， 呢一個男仔 係啦，咁所以即係嗱呢啲學校，你睇下佢哋呢啲學校係做緊咩啦，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咧，就係、是、原來個國家係可以咁樣判案嘅喎。係 咯。 哦，原來係咁嘅。咁之後如果有另外一啲人強姦小朋友，咁會點啊？咁你咪講翻同樣嘢咯，係咪？嗱，咁之後啦，嗱，其實咧，即係呢、這個嗱。嗱，即系我唔系话种族歧视咁样啊吓，或者系即系任何一种嘅歧视啦咁样。咁但系咧，嗱佢都嗱呢个法官都讲得好清楚吓，佢话佢嘅信仰系导致佢强奸啦，基本上系咪吓？佢嘅信仰 導致佢強姦啦。佢信仰係咩？伊斯蘭教。 嗯。 哦，咁樣樣 ，OK。咁所以咧，嗱，由此可見咧，嚇喺英國好多地方，即係尤其是係伊斯蘭教徒多嘅地方咧，即係例如 Rotherham 啦嗰度，就係出名咧，就係好多啲清真寺啊、伊斯蘭教徒啊咁樣樣嘅。咁佢哋就有個即係九月九號咧，即係唔好耐，即係上個月咧，佢哋就有一個嘅大示威啊，好多伊斯蘭教徒，咁佢哋就喺街上就大大聲聲咁揚言咧，就係話 Who Street Our Streets 嚇，即係條街係邊個嘅，係 我 哋嘅咁樣樣嚇。 哇！唔似古惑仔嗰啲， 系啊，嗱咁即系呢嗱，即系你又喺街嗰度大声嗌 Allahu Akbar， 咁跟住之后又用英文讲话条街系我哋嘅咁样嘢，啊咁你觉得系想点咧？哦，系少数啫，唔系个个都系咁嘅，系咪啊？咁样嘢，咁同埋另外啦，英国咧就有一啲嘅区啦，头先 Rotherham 都讲过啦，咁但系亦都系有另外几个区咧，即系一个叫 Tower Hamlet 啊 ，Birmingham 啊，咁其实嗰啲地方已经系好多伊斯兰教嘅人噶啦，咁样，咁亦都咧系被视为系叫 Sharia No Go Zone， 即系伊斯兰教嘅地方，非伊斯兰教嘅人系唔入得去嘅，咁样，就好似美国有好多黑人区咁，如果你 系 白人去到咧，你一定俾人强奸或者俾人杀嘅，咁样，好啦，咁好。那裡有很多店鋪呢，就是住在那裡的人呢，就是逼有店鋪的人呢，就算不是回教徒呢，即都是要完全包曬頭啊，咁樣 樣啦，即係跟翻佢嗰個宗教。 冇錯啦，咁嗰度咧就有一間女校咧，咁嗰啲女校嗰啲 school uniform 咧，嗰啲校服咧，全部都是全部黑色嗰只。 包 由头包到尾嗰只咁样样嘅，咁佢有啲泳池啊，又系唔俾啲女仔去啊，咁样样，咁犹太人啊，又即系又俾人赶走啊，咁跟住佢又攻击啲教会啊，咁样样，咁佢又画即系喺街度有好多墙啊，即系有啲叫 mural 咧，即系嗰啲你知系画喺啲墙嗰啲嘅艺术啊，咁样样咧吓。不是圖畫，真是那些藝術，因為圖畫的人是亂咁畫嘅嘛。嗱，呢真係藝術嚟嘅，佢真係畫咗喺一埲牆。因為如果人哋圖畫咁跟住話死中國佬翻屋企咧，即係因為唔同國家都有呢啲嚇。咁但係呢啲人你都話嗱，你唔可以咁啊，咁你遊翻佢。但係呢一個咧就係真係畫曬出嚟咁樣嘅，真係唔會有人整走佢噶。如果你喺上面佢再畫嗰啲就係圖畫啦，就寫住 Voting is man-made law， 投票係人做嘅法律咁樣樣，即係話神，即係其。即係基本上咧，就係話神嘅法律就係呢、這個伊斯蘭教法啦，這個 Sharia law 啦咁樣嚇。咁喺2013年咧，這個Manchester University 咧，咁佢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啦，人口調查啦，咁就發覺咧，即係有幾個重要嘅區咧，即係包括Leicester 啦、Luton 啦同埋 Slough 咧，就係、是、已經係基本上冇曬白人嘅。佢話白人咧，佢就係、是。即係喺呢啲區咧，就係已經係少數啊！即係有啲係45% 啊， 有啲係35%啊！你仲喺嗰度，你想死咩？係嘛？咁啊走得噶啦，嗰啲人就嚇。所以呢、這個就係個情況啦。所以而家就咁，所以咧，即係當你嗱，即係其實咧比較上啊，即係就算係有一班共產黨員，即係著住解放軍喺皇后大道嗰度行咧，其實都冇呢個咁恐怖嚇、都冇呢個咁恐怖咁樣。咁我覺得咧係有即係喺德國啦，咁樣樣係有一件事咧，就係、是、或者有一段短片咧，就係、是、最寫實到歐洲發生嘅咩事嘅。咁即係呢段短片係好短嘅啫，即係廿秒到啦，咁樣樣。咁就係有個即係好明顯嘅係左膠嘅人咧，就係、是、真係好好心腸，就係、是、特登去到一個火車站嗰度咧，就係、是、派食物俾呢啲嘅難民，即係過坐曬地下啲難民咁樣樣。 德國嗰啲難民。 系啊，咁佢就坐曬喺個火車站啦，咁樣樣，咁啲鋪頭都冇開到，咁佢就係坐喺火車站嗰度咁樣樣，咁即係一睇就知道佢係啲左膠嚟，因為又著拖鞋啊，又著嗰啲中褲啊，咁跟住啡啡地色嘅衫啊， 孭住嗰啲袋咧，係啦、 啊，孭住嗰 啲 麻布袋啊，咁樣即係佢係即係如果共產黨人係即係嗰啲咩頭啊，即係平頭裝啊，同埋著鴨屎綠色衫啊，即係代表到共產黨咧，呢、這個人咧就係完完全全係 代表都係左膠 100% 左。教碌嚇咁樣樣，即係相信即係揸住歡迎牌啊，佢一定係會在場嘅嗰一種人嚟嘅咁樣樣。咁佢又好好心啦，即係佢攞咗即係用佢嗰啲環保袋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就裝咗啲麵包啊食物啊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唔知道嘅就係咩咧？就係、是、當然咧就係、是、其實。你派呢啲嘢食俾我做咩？我 系 有钱人嚟噶， 食咩面包？ 你知唔知道我俾咗几多钱嚟呢度？你派面包俾我，真系啲人 get 啦咁样吓。咁但系佢以为佢自己好好心啦， 咁佢咧就開始咧喺個袋嗰度，即係佢一路行過，咁而見到有一個伊斯蘭人坐咗喺地下，咁跟住之後，啊，你一定好慘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攞咗條麵包佢派俾佢，咁跟住之後側邊咧就好多人見到，咦，哇，泡麵包喎！咁跟住之後就成班人湧埋去佢嗰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搶佢啲嘢啦。咁跟住之後咧，即係佢都想即係 閃開避開， 唔係佢咪想咩？即係佢撳住佢個袋唔俾人攞啊！即係你係左膠你。你做乜嘢撳住個袋啊？你大同大愛啊嘛，你咪俾曬人咯，係咪？ 你應該攞曬出嚟。 係啊，冇錯。 攤曬喺度， 冇錯啦。嗱，即係但係咧，佢麵包係得咁多，佢係得嗰五條嘅啫，咁樣。咁但係咧。嗰班即係有啲係小朋友啦，但係有幾個係大人嚟嘅，就搶咗佢嗰個袋，咁跟住之後咧， 成個袋搶曬， 成個袋搶曬，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兩隻手舉高、那個，哇咩事啊！即係嗰種兩隻手舉高，咁跟住之後就行咗去啦，咁樣。咁哇個問題就係咁啦，你唔派嗱，即係因為佢嗰個 train station 定係咩啦？驟眼睇嗰度係有六七百人，你帶五條麵包去。你派曬俾咁多人啊嘛，係咪先？哦，我相信佢之後唔會翻翻去噶啦、我相信佢之後唔會翻翻去噶啦。咁、但係你呢一件事咧，就係、是、完全寫實到，即係歐洲呢一啲蠢人咧。即係呢一啲咁蠢國家咧，就係發生緊啲咩事嚇、你見到我呢度一個人好慘，或者啲小人，或者佢係見到呢一個死咗個小朋友，我、覺得好慘咁樣，咁所以就係諗住去幫呢一啲難民。 呢一個男仔就其實根本就係你見到佢就好似一啲歐洲國家咁樣樣啫嘛，即係佢好心、啊。 佢咪就係寫實一個歐洲嘅 國家。係啦，佢係想俾啲資源啊，俾啲難民以為幫到佢哋，但係其實佢哋難民佢哋本身佢哋終極目標唔係咁樣樣，唔係就係貪你條麵包。 冇錯啦，係啦係啦，同埋佢會攞曬你啲嘢咯。係 咯， 嚇佢攞曬。 想走埋，跟住唔理你咯。 一句唔該都冇，佢會搶曬你啲嘢咁樣樣。咁你會唔會之後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都咁樣嚟到派嘢俾佢啊？你都唔會啦，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唔夠錢啊嘛，左膠。你點可以一路無止境咁樣俾啲人入嚟？咁但係唔係喎？即係嗰啲政客咧，即係佢就有呢一個慈善拍賣喎。但係佢哋拍賣咩咧？佢哋就係話我要放一萬人嚟，一萬人你邊度夠好啊？二萬有冇三萬？三萬有冇四萬？有冇四萬？四萬有冇五萬？五萬有冇六萬？哇！不停咁樣嗌喎，即係你拍賣要善心啊，大佬！你最後都要俾錢啊嘛。咁所以呢個左膠佢係完完全全就係代表到歐洲發生事，係啊！即係你以為你好心啊，你俾一條麵包佢啊，咁跟住之後第二、第三、第四個人。點啊？佢就會搶曬啲麵包咁樣樣。咁咁所以咧，嗱，即係呢個故事咧，係完完全全咁寫實歐洲嘅情況。但係咧，有另一段片喺網上咧，即係呢個好似係廿分鐘，這個就長少少啦。但係呢個係一個超級搞笑嘅一段片嚟嘅咁樣樣。咁但係佢係拍得好認真，係拍得好認真。但係你係見到你只係可以笑嚇，你只係可以笑咁樣樣。咁就係咧有一個即係左膠好有心嘅女人啦，咁樣樣。咁佢咧就係、是、專門咧就係、是、派嘢食俾啲 refugee 嘅咁樣樣嚇，俾啲難民嘅咁樣樣。咁又係嗰句啦，佢唔知道其實嗰班友本身係幾有錢啦，有金卡，有 iPhone， 有 selfie stick 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紀錄片嚟嘅 documentary， 咁就係、是、document 佢咧就係、是、由一開始好早起身，咁跟住之後去好多唔同地方派食物，佢係點樣派啊？咁樣樣，即係等我哋可以更加理解，即係佢做嘅工作啊，咁樣樣啦。咁咧就係、是、一開始咧，佢就就去咗係啦。佢一開始咧就係、是、去咗一個廚房準備食物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將啲食物咧，即係全部係即係煮好咗。咁跟住咧，就將佢擺喺一箱箱嗰度。咁跟住就放入一個 van 仔。咁之後咧，佢就即係將個 van 仔咧就車去咁樣樣。咁跟住咧，佢一路講啊，其實啲 refugee 好慘啊 ，blah blah blah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去到咧，哎呀，各位，而家一齊嚟我哋派食物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打開道門啦，咁樣樣。嚇，如果你認為大陸人搶嘢搶得勁咧，呢啲人仲勁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佢本身一開始咧，即係佢係一箱箱咁，咁、但係一箱箱裏邊仲有一盒盒啊嘛，佢就將啲食物咧就一盒盒就派俾啲人，你俾一盒我，你當我係咩啊咁樣樣，咁跟住咧啲人咧就開始推開佢哋啊，直情係推開佢哋，推咗佢去側邊啊，咁跟住之後咧， 自己就去搶， 自己上咗嘅車嗰度，咁然之後就一個做領袖嘅咧，就係一箱箱咁樣咧，就係搬俾啲人嚇，嗰啲人咧佢就將佢攞走，咁咧就係、是、我猜度就係攞去賣嘅，因為你邊度食到咁多啊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女人佢就 unbelievable。 喎，佢哇點解會咁噶？點解會有人係會咁樣樣噶？即係佢係完全唔明啊，點解係有人會咁樣樣嘅？咁、但係點解香港人真係喺呢件事喺呢個範疇係會聰明啲咧？因為你見過大陸人啊嘛，因為你會知道 係 啊係啊，你會知道人係會咁嘅傻逼咁樣樣啊嘛。 香港搶奶粉都係咁啦。 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好搞笑啦。咁但係咧仲未完，因為咧佢係做咁跟住之後，因為影埋佢第二日啦，咁樣樣咁跟住 第二日仲有 係第二日仲有嘅。咁跟住之後第二日咧，佢就話咧嗱，我哋今日咧就係去一個嘅蘇丹人嘅 refugee camp 咁樣啦嚇，呢個難民營啦。咁佢就話咧嗱，我哋知道咧好多蘇丹人咧，佢係伊斯蘭教徒嚟嘅咁樣，咁所以咧，我特登咧就係整咗一個 halal， 即係清真嘅嚇。我特登咧就係準備咗呢、這個清真嘅意大利面俾佢咁樣，咁樣一罐罐嘅、啊。咁我相信咧佢哋係會好開心嘅咁。 同埋好 appreciate。 係啊，咁你見到佢真係露少少，真係啊好開心嘅咁樣。咁呢個咧係有間 supermarket 送俾我哋嘅，咁我哋咧真係都好期待咧，真係見到佢哋開心嘅面容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去到咧，咁就開始派呢啲一罐罐啦咁樣。咁本身咧嗰啲人都 OK 嘅咁樣，咁但係之後咧就有啲人開始用叽哩咕噜嘅大聲，哎大家唔好食住，咁跟住原來發生咩事咧？就係喺呢個罐嘅底咧就有呢個 best before 嘅日子嘅咁、樣，咁即係你知，即係大家都知道，唔係有效期限，係最佳進食期限咁樣啦。即係我哋有 common sense 嘅人都知道咧，係有分兩種咧，係有 best before 同埋 use by 啦、，use by 就唔食得噶啦，但係 best before 你之後食多兩三年都冇問題咁樣啊嘛。 同埋罐頭嚟啫嘛， 係啦罐頭，咁所以佢其實 best before date 好似係爭三個禮拜，係啱啱嘅啫。咁所以點解 supermarket 捐俾佢哋就係咁，但係完全食得，同埋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樣。咁但係嗰啲人即係你當佢無知定係唔識定係好啦。咁但係總之咧，佢係冇領情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包圍佢，同埋指住佢嚟鬧啊！點解俾毒食物我哋食嗰啲咁樣？ 哦，佢哋食慣新鮮嘢咧，可能 咁啊係啊，即係又 iPhone 又電話又成嘅，好巴閉咁樣。我俾咁多錢嚟，你俾依罐頭，你當我係咩？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嗰啲左膠嗰啲。 吃罐頭啦， 你覺得呢啲係好慘嘅人，但其實你知唔知佢哋其實係好有錢，佢係俾咗好多錢先可以嚟到。咁、anyway 啦 ，OK， 咁跟住之後咧，就有個人咧特登咧喺佢面前就挑戰佢，開咗個罐喺佢面前倒落地下。咁跟住之後佢，哎呀，你唔明白，你唔了解啦 ，you understand。咁跟住之後佢自己攞嚟跟自己食 ，look no problem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話唔理，咁啲人就可以揾啲罐嚟掟佢。咁跟住之後咧，佢又跑翻上車走咁樣樣。咁到底佢有冇氣餒咧？咁啊冇嘅。咁佢最後咧車嗰度點樣講咧？咁然之後佢話。其實最差咧係我哋呢一個 consumer society， 即係佢就我哋呢一個咧即用即棄嘅社會咧，其實係好差，因為呢一罐嘢不嬲食到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咧係。國家咧就嗰啲labeling 嗰啲管制有問題嘅，就唔應該寫 best before、即係如果可以食，應該有得佢。即係咧，我哋依 best before 咧就令到我哋國家太過浪費啦咁樣嚇。咁所以佢。最後嗰、那個結論就係咩咧？就唔係原來呢啲人係衰同埋唔領你情，唔係咁樣 嘅。 係啊，佢就係、是、咧，哦，其實係我哋資本主義太過邪惡，就係咁樣樣啦。咁同埋咧，啊，我好快播一播埋呢段片俾大家聽一下先，咁樣樣。咁基本上咧，家陣發生嘅咩事咧，就係、是有一啲紅十字會咧，又係去到一個嘅難民營啦，咁樣樣，咁啊成班黑人喺度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一見到紅十字會嚟到就即刻大聲噓，真係真係噓啊，噓就噓佢走咁樣樣。點解咧？因為紅十字會有十字啊嘛，嚇，咁原來佢哋係唔接受呢啲即係即係有基督教有關係嘅十字嘅，咁跟住之後就成班趕曬佢哋走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個情況係點啊？咁到底嗱，即係因為啲人成日話，你諗下以前猶太人幾慘啊，又係咁，你諗下呢啲人同猶太人係咪有啲咁多少少嘅分別咧？咁樣樣，咁大家就可以。 即係諗下啦，咁樣嗱，咁其實呢件事咧，即係最主要係講德國啊嘛，係咪？咁德國即係本身好慷慨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一開始啲人咧都覺得好慷慨，即係尤其是你係喺電視嗰度咧，即係睇到咁多歡迎嘅招牌啊，咁樣係啦 ，welcome 啊，咁樣咁但係當呢啲人真係去到你個區嗰陣時候咧，你就知道大鑊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喺德國咧，其實係有一個社會嘅反彈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啦，你都已經 promise 咗咁多啦，係咪？咁如果大家上網咧，即係呢啲。在主流媒體都不會看到啦，但是呢其實如果你覺得大陸人在地上屙屎啊咁樣，其實呢些是小事啊，因為他不單止在地上屙屎啦，佢又將啲食物咧，即係飲完一半啊，咁跟住之後抌喺埲牆嗰度啊，佢整爛曬嗰啲凳啊，有垃圾就留翻喺度啊，即係嗰啲裝載呢一啲難民嗰啲無論是巴士啊同埋火車咧，都是完全咧係俾佢即係好似打完仗咁樣樣嘅，真係。系啦，咁同埋同時啦，我今日咧啱啱睇到呢單新聞啦，我攞翻出嚟先嚇，咁就係話咧德國咧喺十月咧就係最出名呢個 Oktoberfest 啊嘛，啤酒節啦，係咪？係啱啱十月啦，咁樣樣。咁咧呢個德國伊斯蘭教人咧就係寫咗一封信咧，就係要求咧就係要停止啊禁止呢個啤酒節嘅咁樣樣。咁佢咧就寫咗俾呢一個德國慕尼克州嘅市政府啊咁樣樣啦嚇。咁咧佢就話啦，即係佢就話咧，我寫呢封信咧係要令到你知道咧如果你係有呢一個啤酒節咧，係不合理，同埋我要你注意呢樣嘢嘅，因為呢一個活動咧係不包容同埋反伊斯蘭教嘅。我哋曾經咧試過不理會呢一個活動，咁但係咧你哋實在係太多反伊斯蘭嘅行為啦，例如飲酒同埋公眾裸體。咁咧佢就話啦，我哋係理解咧呢個啤酒節咧係德國人每一年有嘅傳統，咁但係我哋伊斯蘭教人咧係不能夠包容。佢又叫人包容自己点啊？We cannot tolerate， 我哋不包容呢啲反伊斯兰嘅活动，因为系冒犯我哋，同埋喺地球上所有嘅伊斯兰教人，我哋要求你立即取消呢一个活动。咁嘅佢繼續講啦，嗱，因為我哋而家多咗啲難民咧，咁我相信咧，你係會令到佢哋會冒犯嘅咁樣樣，咁我哋咧應該歡迎我哋嗰啲新嘅朋友咁樣樣啦。嗱，咁好多人就話，呢啲可能係少數發癲嘅啫，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我都想 cite 多一樣嘢咧，就係呢個美國嘅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嚇，就係國家安全政策中心啊嚇。咁喺今年嘅6月25日咧，就係做咗一個嘅民意調查啦嚇，咁樣樣。咁呢個民意調查咧，就係問咗600个伊斯蘭教人咁樣樣嘅。 600个 伊斯蘭教人嚇，咁大部分咧有48% 咧係 Democrat 嘅，係即係 民主黨 嚇，48% 咧係民主黨，19% 咧係共和黨嘅咁樣，咁當然佢哋係會支持民主黨啦。好啦，咁佢個 statistic 咧就咁樣樣個，就係有51% 咧就係認為咧伊斯蘭教人咧應該係可以選擇即係佢哋，即係喺美國啊！呢個喺美國嘅嚇，伊斯蘭教人係可以選擇到底係即係跟隨本土嘅律例啊嘅法律啦，定係伊斯蘭教法？ 哇！51% 啊嚇，佢哋覺得應該可以揀。 嗯， 係啦。咁我相信即係其他49% 應該係選Republican 嗰堆嚟噶咁樣。咁跟住之後繼續咯，有30% 咧就係話如果係有人insult 啊嚇，即係咩係冒犯麥可麥德啊、可蘭經啊同埋伊斯蘭教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係有人冒犯麥可麥德、可蘭經同埋伊斯蘭教咧，係應該咧得到暴力嘅對待嘅嚇 ，legitimate 嘅應該係得到暴力嘅對待嘅咁樣。咁係有31%嘅人咧，就係話邊個律法係高啲美國本土法例啊，定係伊斯蘭教法？咁係有33% 咧，就係伊斯蘭教法係高啲嘅。好啦，25% 咧就係話，如果係有一個國際性嘅聖戰，即係 global jihad 啊咁樣violence against America is justified。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全球嘅聖戰咧，應該係向美國作出暴力嘅咁樣樣。嗱，咁所以點解其實伊斯蘭國佢而家嗰個power 係咁重要咧，因為當大部分嘅伊斯蘭教人，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大前提 global jihad 啊嘛，即係有好多人可能係我唔認呢個係咪 global jihad 嘅，即係其實呢一件事就係你要睇下你承唔承認呢個伊斯蘭國啦，越多人承認佢嘅時候咧，就明顯地就越多人咧就會做呢一啲本土嘅 恐怖行為的、嗯、就算他本身可能是 moderate 的，但是當他見到咦、哎、是時候了，這樣 就會的了，這樣 OK。 接著之後也是有 20% 呢，就是、就是 America should vote to legislate Sharia law as the law of the country、啊嗯、即是、伊斯蘭教的、律法呢就是應該是美國的國法來的、啊、有 20% 的是這樣想、嗯啊、所以到底是不是這個少數呢，這樣咁大家可以用腦諗下啦，係啦，咁樣樣。咁咁嗱，同埋喺德國啦，講翻德國啦，咁樣樣，亦都咧係有一啲嘅招牌啊，咁樣樣，即係有啲唔係路牌叫咩啊？有啲嘅橫額啊，咁樣樣喺條大路有條橫額咧，就係、是、寫住 Your children will pray to Allah or will all die。 哇！ 即係你嘅子女咧，一定係會向阿拉祈禱，如果唔係，全部都要死咁樣樣。嗯哼。咁之後啦，就係、是、有一個意大利嘅婦女啦，嘅女士啦，咁樣樣，咁咧佢就係喺一個邊境嗰度嘅，即係好多難民，即係好多人係想過呢個邊境啦，咁樣樣，咁咧佢就咧有一個咁樣嘅報導嘅，咁其實本身佢都係即係阻阻地啦，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嚇，咁、佢就話啦，半個鐘頭咧，即係我就喺意大利同埋奧地利嘅邊境，咁我就見到咧好多難民。 嗯 他就说呢，我是怜悯他们的，我是怜悯在一些困难的情况的人，但 但是我无可否认我见到的东西是极度可怕，就是 horror 这样。那他就说呢， This huge mass of people， 这一班人呢，那跟着 I'm sorry， but it's an absolute wilderness， 就是他都要，就是他讲都觉得不好意思这样。但是他就说这班是野人来的，就是他说好像去了森林这样。他也都是说他们的行为呢是 vulgar， 就是恶劣，他说他们掟樽啦，同埋大声嗌呢， We want Germany。咁跟住之後，佢就繼續講啦。佢就話佢見到另外一個嘅老，即係見到個婆婆啦。當時佢揸緊架車嘅，佢揸緊架車咧，側邊咧就係有好多呢一啲嘅難民咧，就係包圍。咁之後咧，佢開咗棟門，拉住佢頭髮，掹咗佢出嚟。咁跟住即就揸咗架車去咗德國。咁咧呢個女人當時佢見到呢一啲所有嘅事情嗰陣時候咧，佢係搭緊巴士嘅。咁跟住之後咧，佢話佢搭緊嘅巴士咧，佢哋係想推翻嗰架巴士。咁亦都咧係同時咧係一路用屎咧就係掟我哋嘅，掟排泄物掟我哋嘅。佢亦都係大力咧喺個巴士個門嗰度咧揼啦，即係大嗌叫呢一個司機要開門啦，同埋都喺玻璃嗰度咧吐口水。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啦：我個問題就係佢哋點解要咁做咧？佢咁樣點樣可以融入德國啊？咁跟住之後佢就話：我喺一刻咧，我真係認為自己係一個戰爭面場嘅場面裏邊。咁佢就話啦：我真係好憐憫呢啲人。咁但係呢啲人如果嚟到，會好難得到諒解。你見到佢已經好 diplomatic 啦，佢咁樣講，即係如果你俾我嘅，你睇下呢班野獸咁，即係你俾我就咁樣鬧。但係你見即係就算一個左翼嘅人，佢已經係咁樣樣啦。 係咯，咁梗係啊，唔係淨係得呢個地方先至有呢啲嘢發生㗎啦，可能其他國家都會好多呢啲事情發生㗎啦。 歐洲都好多啦，即係意大利嘅、法國都有咁樣樣嗱希臘都有啊，因為咧真係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但係你即係啲人可以上網抄翻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希臘咧就係、是、有即係喺呢個 Lesbos 嘅地方咧咁樣都係有同樣嘅問題啦咁樣。咁我其中見過一個真係都幾戲劇性下嘅一段片咧，就係、是、有一個女人咧就好慘啊，因為咧好多人係佔領咗佢前面嘅前院啦。即係你要知道呢個係希臘嚟嘅，即係歐洲國家咁樣。咁但係佢外邊咧就正正好似中東咁樣，咁跟住啲人喺度掟嘢喺度鬧啊，大鬧大吵啊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咧，佢係揸住把掃把，咁跟住一路推開嗰啲人，咁佢之後話 ：This is my private property。This is my home， 即系呢个我个屋企嚟噶，你点可以咁？即系你要谂喺一个西方国家嘅地方，即系竟然喺度发生啲咁样嘅，即系我哋睇新闻片段喺中东发生嘅事咁样样。咁即系你即系我之后 post 咗上我自己 Facebook 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喺希腊嗰度咧系有好多图片咧，即系佢嗰啲建筑物又烂咗啊，啲栏杆又俾人掹烂晒啊，啲地下全部都系沙啊，咁样样咧系完全唔似欧洲嘅。咁但系原来嗰度唔系中东，即系嗰度系希腊嚟嘅咁样样。即系好不幸地系咩咧？好不幸地就系咩咧？就系、是。 即係你喺媒體裏邊咧，你就係見到喺機場嚇，喺嗰啲火車站，啲人揸住啲牌話：我、哦、歡迎難民啊咁樣樣。咁但係你呢啲係全部媒體係唔報導嘅，嚇、 嗯、 就淨係上 YouTube 先睇到嘅啫咁樣樣。咁即係即係你見到媒體佢嗰個 behaviour 係點樣樣嘅，其實係咁同埋唔單止係咁啦，即係頭先之前都講過，即係強姦啊嗰啲咁樣樣啦。咁喺德國咧，即係呢度都係德國啦咁樣樣，因為頭先都講即係佢其實已經係接受咗好多難民啦。咁喺呢度巴哥利亞咧Bavaria 咧咁樣樣。咁其中一间学校嘅校长咧，就系写封信同父母讲咧，就系叫自己嗰啲女咧，即系嗰啲学生女学生咧，就唔好着一啲 revealing clothes， 即系露任何肉都唔好啦，即系叫佢着晒长袖衫啊、长袖即系长裤啊咁样样。咁点解咧？因为侧边咧系开咗呢一个难民营，咁呢个难民营咧就啱啱喺呢一个女校嘅 gym， 即系呢个体育室嘅隔篱嘅。咁即系我哋头先都见到嗰啲 example 啦，即系呢个系 recipe for disaster 啦，系咪？咁所以呢个校长即系佢系 OK 喎，咁样样。佢就话咧，即系佢唔想导致任何嘅误会啊，咁样样。咁而且学校嘅 PE 堂咧，亦都系要即系改咗咧去隔篱嘅小学做啦，咁样样，咁同埋都系要更加多先生咧就系巡逻啊，咁样样，咁即系喂大佬，你不停喺度放呢一啲咁嘅人入到你嘅国家，即系一间女校都要咁样防范，咁但系你喺学校你先有保护啫，咁啲女仔出咗去嗰阵时候，你觉得佢哋有冇危险咧？咁样样， 绝对有啦。 咁即系你系放紧啲咩人入嚟你嘅国家？即系所以都系嗰一句啦，即系我而家唔系话个个嚟嘅都系强奸犯啊，大佬，咁但系。好明显呢个民族呢、這个文化同埋强奸系有关系啦。点解？因为英国佢自己嗰啲 case law 解释噶嘛，呢、這个佢即系呢个系法律嚟噶嘛，而家系咪？咁、因为英国已经系承认咗强奸系伊斯兰教嘅文化啊嘛。嗱，呢个英国法院讲嘅吓吓，即系呢个唔系我世聪讲噶咁样。咁所以即系点解呢间学校要有咁嘅防范呢？即系当年好多越南難民嚟到澳洲嗰陣時候啊，有冇同樣嘅情況咧？咁我唔見有喎、啊，咁樣樣。或者好多中國人嚟嘅，係佢會買曬你啲奶粉，佢買好多屋。咁但係會唔會話我哋要小心中國人強姦澳洲嘅女仔咧？有冇啲咁嘢咧？咁啊都冇嘅。咁所以咧，即係我成日都講，其實即係香港面對嘅問題就唔係咁大嘅，因為西方國家所面對問題更加大。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都唔我自己講啊。咁但係澳洲咧就係一個敍利亞嚟嘅難民啦。咁佢咧係 professional 嚟嘅嚇。佢好似做牙醫啊，老公係醫生啊，定係律師啊嗰啲咁樣樣啦。咁佢自己都係中谷澳洲人就要小心嘅。咁佢就咁樣講，佢話 Please Australia， 澳洲請你一定要小心，睇下你係幫緊邊個。咁跟住佢話 ，Because I saw many photos of men on Facebook， 喺 Facebook 見到好多人嗰啲相咧 ，They were with ISIS， 佢哋係伊斯蘭國嘅人嚟噶。咁但係之後睇其他相咧，佢哋就係德國同埋瑞典話自己係難民啦。咁所以佢就話 ：No， we don't want those people to come to Australia。Please be careful， 我哋唔想要呢啲人嚟澳洲，請你要小心。嗱、呢个咧唔系我哋白人啦，唔系我哋啲极右翼世聪讲，呢、这个系叙利亚人吓自己讲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咧，其实西方国家所面对嘅问题咧，即系都系个境况其实都唔系几好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我唯一喺呢件事见到有少少又唔系曙光嘅，咁但我见到有 希望， 即系都唔系希望啊！即系我见到好啲啦咁样样，就系咩咧？就系香港人咧系醒咗好多，因为咧即系你谂翻，如果系五至十年前咧，即系如果有类似咁嘅新闻咧，即系通常啲香港人会话系啦，种族歧视死报树，即系会咁样讲啊嘛。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我见香港人咧，即系尤其是有本土意识啊咁样样咧，就 系 开始了。解点解白人要保卫自己嘅文化、因为其实十几年前白人都有保护自己嘅文化，但系人哋白人一保护文化，你又话人哋种族歧视吓、即系当人哋喺白人嘅社会见到中国人喺澳洲啊或者美国加拿大吱吱喳喳讲中文咁，跟住啲鬼佬唔中意嘅，你又话人哋歧视，但系反而咧而家香港人就开始 get 啦。所以香港人都会叫，如果你是华人的，你去到澳洲、或者去到西方国家，你是要融入人家的社会，因为呢真的针不吉到肉不知痛，现在香港人就知道。所以真我相信呢，真香港人见到欧洲这样的境况都是感同身受。所以真我即系我喺两个嘅 source 嗰度咧，就系见到一啲反呢一、个叫做反移民潮嘅情况啦。最主要嘅咧，都系一啲华人嘅媒体。第二咧，就系一啲 即我哋西方國家好多時候係視為係極右翼嘅媒體咁樣樣咯，即係甚至係主流媒體都唔會報導嘅新聞。咁所以即係好明顯咧，即係透過呢幾年裏邊咧，即係香港人咧係有長進到啦，同埋喺政治上咧都係越嚟越成熟嘅咁樣樣。咁亦都係希望咧，即係要捍衞即係我哋本土論壇嚇。就是做啲咩咧？就是捍卫西方价值同埋自由主义。咁好明显，而家西方价值同埋自由主义咧，就系被攻击紧。咁所以即系我哋觉得咧，即系无论系香港人啊、澳洲人啊、英国人啊，即系都系要做第一个嚟到捍卫呢一啲我哋需要捍卫嘅，因为咧即系有西方文化同埋西方嘅价值咧，其实先至系唯一保护到地球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好，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